走过了一生，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，我总是选错了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，放不开魂牵梦系，爱的你无处说凄凉，回首灯火已暗散处，是否还有你？说起来人生的苦苦风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但这又难分，因果追寻年少云散的往昔，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不你我永远不提，但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，说起来人生的浮浮红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解又难分，因果追寻云消云散的往昔，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永远不提，想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 明你一息间也许消逝，倦亦

时候不要一个人忧伤。